小豆包们来说，这个暑假意义非凡。金台书院小学近日邀请自己的准学生提前走进校园参加学前培训，相互介绍认识，熟悉校园环境，了解课程常规。学校方面表示，从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简单的环境变化，学校利用2天时间让孩子们提前体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提前进入新角色，让孩子们对开学后的生活产生期待。开学前2天，学校还会再次邀请小豆包们进入学校，以展示汇报的方式将假期生活和伙伴们进行分享。近日，朝阳区青少年传统文化成长营开营，上百位学生参加。本次成长营贯穿暑假前后2个月，将招收9到13岁的区级美德少年、六星少年及对传统文化艺术感兴趣的青少年。成长营主要由开营仪式、文化公益大讲堂系列讲座、传统文化成长营培训活动以及成果展演4个部分组成，邀请国学专家进学校进行主题讲座，对青少年进行语音发音、宣讲训练、舞台表演训练等传统文化技能培训，让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信念。7月20号到24号，第5届国际园艺研究大会在京召开，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800多位园艺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大会。本次大会以展示国际园艺学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促进园艺领域国际合作为主旨，开展深入的学术研讨，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思路，展示最新的学术成果，分享各自的学术见解。本次大会积极推进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林果业生态环境功能提升协同创新中心与会各方的合作和交流，促进京津冀地区园艺产业的协同共进。北京中小学生放暑假已有10天了，北京边检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暑期高峰。暑期正值家庭出游旺季，北京边检为了解决一部分持电子护照的家庭因儿童未采集备案等原因无法使用自助通道的情况，在自助通道旁专门开设了人工验放的儿童通道，实现成人自主通关，孩子从儿童通道同步过检。与此同时，北京边检在指定区域适时开放了学生团体通道，安排服务人员专职引导维护秩序，方便学生整团过检，安全快速通关。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今天的话题是亲子阅读，换一个角度来读经典，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留言。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该怎么读？教育面对面今天带您认识一位父亲，看他如何和女儿一起换个角度读经典。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亲子共读，换一个角度来读经典，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父亲和他的女儿。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全球绿色发展署专家、环境低碳问题研究者段佑辰。段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介绍的是您的这个植物属性哈，同时呢也是阅文读新古文新诵运动的发起者。欢迎段老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谢谢。 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啊，段秋雨啊，是段老师的女儿，小名糖糖。那今天我们就叫糖糖好不好？欢迎你。糖糖10岁啊，是东四9条小学5年级2班的一位小同学。好，那今天呢父女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个我们最近可能经常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来读经典。先说说段老师在生活当中为什么会想到了要带着女儿甚至带着小同学们啊一块儿来读古文呢？ 我有这么一种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啊要是有机会的呢，应该让他们更多的呢去走出去看一看。所以呢从小啊，我和糖糖妈呢就经常带她去出国旅行。我记得第一次她4岁多的时候带她去长滩岛。那么随着她 逐渐的长大呢，包括上学以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出去啊，也别光是玩，你应该把你的这个所见所闻啊记录下来。那么他后来呢，就是说，哎，我要不然写旅行小说吧。 嗯， 哎，然后就这样呢，他开始写。有一天呢，我突发奇想，我说，哎，人不都说嘛，父母应该做表率啊。他既然写旅行小说，要不然我也写旅行小说吧。 嗯，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他写的在世界各地旅行，我就写在中国旅行。但是呢，我这个旅行不是一般的旅行，我要在梦里头回到古代去旅行。 嗯， 哎，我要在 穿越， 哎，醉翁亭遇到欧阳修。 嗯， 我要在黄州赤壁遇到苏东坡。 嗯， 肯定会有有趣的故事。但是呢，我还不要细说，我一定要从那个古文的基础上来说。 嗯。 因为我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看了我这小说，没准还能对古文产生一个兴趣。我把我这想法跟唐唐妈一说，唐唐妈跟我说啊，说你写出来了，没准他会对你这小说感兴趣，但他会不会对你那古文小说后边那古文感兴趣啊？ 嗯， 这不一定，你还不如直接教他读古文呢。 嗯， 哎，我一想，哎，有道理。 嗯， 所以就这么就开始教他读古文了。 读古文了， 啊，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古文，同学们学起来都会有一些艰涩哈，因为毕竟是古代人说的这个寓言体系哈， 嗯， 现代人尤其是孩子可能未见得特别的感兴趣。 嗯， 那么怎么样让他们对古文感兴趣？你一定是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的。 嗯，我创造一种方法，我叫超文本阅读法。怎么讲呢？就是古文的这些原文啊，这个文本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基础的文本。那么我会把一些各种各样的新的信息以一种超链接的方式来作为支持信息来加到这上面去。 嗯， 这说的有点抽象，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啊，学这个苏轼的石钟山记的时候，我把现代的声学的一些原理知识我以超链接的形式给它加进去。 怎么加呢？ 哎，就是说，好，你现在说苏轼他说他给了三种解释，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既有郦道元的解释，还有唐代李伯的解释，还有他自己的解释。他最后说这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伯之陋也。他的意思是说，郦道元的解释太简单了，那么李伯的解释是错的，只有他的解释最合理。 嗯， 可是咱说句实在话，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来回来去的去用那点古文来说的话，很难说清楚。 嗯， 可是我如果把现代的科学知识加进去，我解释，我先给你三个概念，一个是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一个是声音是怎么传播的，第三个是钟这种乐器它发生的原理是什么。 嗯， 把这三个原理往上一套，你再看他们三个人的解释，确实很清楚了。就用这种方式，哎，就可以把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嗯，如果用您这种方法，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对于八九岁啊九十岁的孩子来讲， 嗯， 他听得懂吗？比如说声学的一些原理啊什么的。 其实很简单， 嗯， 其实这个原理都是最基础的原理。 嗯， 为什么会发声呢？震动发声。 嗯， 其实就这么简单。 嗯， 传播呢，就是在固液气三态怎么传播。 嗯， 那么中发声原理，共鸣腔嘛。 嗯， 之所以石钟山会成为石钟山，就是因为它下接石穴下，微波入烟，撼旦澎湃而为之也。 嗯，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共鸣腔存在嘛。 嗯， 其实这么说很清楚。 嗯，唐娜爸爸刚才说这段的时候，是不是上课都给你们讲过？ 对，他那个就是给我们讲过这一段。 嗯，当时就听得很清楚很明白是吧？ 嗯 嗯，好，唐娜对着话筒啊。 嗯， 好，那对于孩子来讲，他就很切而易举的就可以了解了。 嗯， 同时也把这篇古文带入了。 对。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 嗯， 这个给他们讲《醉翁亭记》的时候，有一段写景的描写非常美。若夫日出而林飞开，云归而岩穴明，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 嗯嗯， 他可能一时感受不到，那么好，我给他们用超链接引入一首歌，来让他们有一种更深的一种体会。 嗯， 哎，就是这么。 那么我们也来听一下平常段老师在给这个女儿给唐唐的同学们哈一块儿在讲这个古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哈。 下边这段讲景色描写的非常的漂亮，你来看一下哈。若夫日出而林飞开，如果啊 太阳出来了，林间的这个雾气就散开了。早晨吧，云归而言学明。云归而言学明讲的是什么呀？傍晚云彩都回去了，言学明，山岩洞穴都昏暗下去了。一早一晚，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晦是暗，明是亮，这种明暗之间的变化，它是一种山间之朝暮。当初你们写作文的时候，你们也写一个，比如说我去香山了，我去哪儿了，它的早晨是什么样呢？它的晚上是什么样的？你们能写出这种感觉吗？你们能提炼出一种光线的变化出来吗？以前啊，我听过一个歌，张巴布里唱一首唱梵高的歌，他说啊，这个早晨啊，这个田野啊， colors changing hue， color 是什么？知道吧？学过吧？颜色。 changing 是什么呀？ 变化。 变化。 hue 是什么？知道吗？HUE， 色调，就是颜色的色调在变。哎，前一段在那个新加坡的金沙酒店，有一天傍晚，我就在那酒店的窗户往外拍。那天晚上正好又刚下过雨啊，有点那种火烧云，眼瞧着那个云的色调在变，由一种偏亮的、偏浅的红，逐渐变成一种深。逐渐又变成一种带又进入了一点，你们 hue 啊，色调，它逐渐的去变化。当然，这个它写的是光线的强弱的变化。刚才我说的是色调的变化，但是其实你要是详细的观察，这个光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说白了，它就用晦明变化这四个字一提，其实就能够把很生动的把这种变化表现了出来。真的是很精彩，是不是？ 是不是很精彩？糖糖经常这个听爸爸讲这个古文哈， 嗯， 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听吧。 嗯， 你觉得爸爸讲课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就是老爸他讲课时那种状态，他那种样子就是很有趣。 嗯， 就是 他什么样子， 就是他那种，就是他张，就是我在作文里的提过他那个讲课，然后他就是张牙舞爪，然后呢就指手画脚的那样。然后呢就是就感觉他就是他以为自己就是那个苏轼和欧阳修。 嗯， 然后呢就是，然后呢我给他看那个我那个当时写那篇作文，然后呢他看了之后还不高兴，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 为什么不高兴？说他张牙舞爪的，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他跟我说那个要是形容他应该用儒雅俊朗风度翩翩，就是这种词儿。然后呢，就是就感觉他还挺自恋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用的那个词儿，我觉得比较准确一些， 你觉得特别贴切是吧？ 嗯， 哎，别说你这么一听啊，就是糖糖他那个语言真的是很丰富的，是吧？起码这成语用的都非常的好啊，就是他表达能力，我觉得可能也会在这种学习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啊。 嗯嗯， 刚才我们举了两个这个例子，一个是钟山，一个是醉翁亭，看得出来，其实您在这个教孩子的时候，里面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在里面的， 嗯， 是吧？那比如说。岳阳楼的这《岳阳楼记》这一篇， 嗯嗯， 应该是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个名篇了， 嗯嗯， 而且您也朗诵过哈， 嗯。 如果说让您讲《岳阳楼记》的话， 嗯， 那么您会抓住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来讲，又怎么讲？ 嗯，刚才我说的我这个抄文本的这种阅读法呢，其实呢还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说我抄链接进来的可以有刚才那样的科学知识或者是一些歌，但是最主要的我核心的东西呢，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就是说我要带着他们去穿越回去，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你， 嗯， 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记啊，举一个例子，一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哎，到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超链接，我要引进一些场景。那怎么呢？你看了这句话以后马上会有一些疑问啊，哎，这滕子京是谁啊？ 嗯， 他为什么会谪守巴陵郡啊？看我的场景 背景故事， 哎，对对，这个场景什么呢？这是就好像一个影片一样就展开了， 嗯，展开。 场景一，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庆历二年，刚才是庆历四年，时间往前推两年， 地点是哪儿？地点是西北的定川站，就又从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到了西北的大漠、 这样讲等于会很有画面感。 很有画面感，有了这个画面感。那么这个地方刚发生什么事儿呢？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战争的双方是宋和西夏。那么谁战败了？宋战败了。为什么战败？是因为宋的主将葛怀敏指挥不当。那么他让西夏军给围住了。而且西夏军还断了他们的水源。这没有水，仗怎么打呀？几乎全军覆没，葛怀敏阵亡，有将近一万的宋军被西夏军俘虏。那么西夏军打胜了之后，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了？该烧杀抢掠了。那首当其冲最近的一个城是哪儿啊？是汀州，是荆州。荆州他的守将是谁？是滕宗亮，字子京。这就是滕子京就出来了，滕子京出来了。为什么他叫滕宗亮？为什么他叫管他叫滕子京呢？是他字子京。古代人不直呼其名，直呼其名那是骂人，必须得叫人的字。 这等于又出来一个知识点，我觉得。 对，等于是这样。那么滕子京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并没有慌张，他组织几千军民积极备战，要跟西夏人决一死战。而这时候呢，传来一个好消息。援军来了，他很高兴啊，出门一看，出城一看，到底是谁啊？是他当年同科的进士好友范仲淹。范仲淹 是谁呀？ 带着15000的士兵来支援他。这范仲淹当时手下没这么多兵，怎么回事呢？他实际上联合了当地羌族的很多部落的军队一块来的。注意啊，有一个说法啊，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5000人，这个后勤补给是一个大问题啊。滕子京赶紧想尽了办法来找钱，来给他们粮草支援好他们这个。有了充足的粮草，再和城内的人同心协力，最后他们等于是击退了。西夏军的进攻。 其实讲到这儿，我一直都还在恍惚说，好像不是在学岳阳楼记这一篇文章，而是在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打仗的故事，是吧？ 对，这就是一个超链接。 这样糖糖和你的同学是不是就非常有兴趣，就被带入进去了？想知道这个战争是怎么，最后是怎么发展的，是吧？ 但是呢，这故事没有完。获胜之后，滕子京也很高兴啊。当时大摆牛酒宴，招待这些援军。牛酒宴，我想那就是大块的吃牛肉，大碗的喝酒啊，大家都很开心。可是大家没开心多久。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开始琢磨滕子京了。就是想啊，15000人的后勤，那得多少钱啊？他的钱是从哪来的呀？这有些官员啊，就宋朝的官员就开始考虑这个事儿了。后来一研究，哦，他挪用了当时所谓的公使钱，就像相当于现在所说挪用公款了。这个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啊？生死决战啊！如果他们失败了，城破了，当时西夏人经常干的事是屠城啊。就说我们现在一个天平啊，一旦失败的话是什么情况？是全城的财物财货全部被抢。男女老少可能一个活口都不留，人命全都给我搭进去。这边是这个所谓的公使钱，你说要是你选，你选哪个？ 但是不一样。 当时的宋朝人他不这么想这个事儿，所以刚刚战争结束就被弹劾。 这就是谪守巴陵郡，谪守怎么来的？ 对，这就解释清楚这事。 别说哈，就是说，其实只是这前面这一句话啊，就能够讲出这么多的故事，我真是没想到。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像糖糖这么大的孩子来讲，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是吧？所以接下来，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其实也是一样，接下来可能就会想，岳阳楼记下边该讲什么了，可能自然而然就会带入到再去反就是脑子里反映一下这篇古文到底写的是什么。 然后你想到了岳阳楼记，一定会想到那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吧？糖糖说一下那句著名的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暑假开始之后呢，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为同学们安排了一个假期生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那就是明日新主播的暑期夏令营活动。那么在活动当中呢，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利用我们节目的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来参观，走进直播间、录播间以及视频拍摄室以及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来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的制作流程。同时呢，孩子们还可以得到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的取得联系。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亲子共读，换个角度读经典呢，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啊，父亲和女儿一块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读经典更能够深入人心。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亲子阅读该怎么读？教育面对面今天带您认识一位父亲，看他如何和女儿一起换个角度读经典。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是段友臣先生，阅文读心古文新诵读运动的发起者，同时也是喜马拉雅的认证主播。但是呢，段老师本职工作呢是一位环境低碳问题研究者。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说了为什么会想起来要带着孩子一块儿来读古文呢，这里面呢也有段老师自己的一个思考。那么同时呢，今天女儿糖糖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糖糖今年是5年级，10岁了，我们一块儿呢来分享他们读经典的故事。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 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段老师的朗诵，那么在喜马拉雅上大家也能够听到啊这样的诵读。好，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岳阳楼记哈，这期间啊，段老师也是用了他独特的一种方法来给呢女儿来讲解啊这个故事，非常的具有画面感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这个名篇脍炙人口的一句话哈、啊、怎么能够让这么大的孩子去理解它？您怎么讲？ 是这样啊，就是我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提出来一个超链接， 那么出现一个新的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是什么呢？首先时间庆历六年，那就是刚才是庆历四年，这一回呢是往后推了两年。那么地点呢是邓州，这个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邓州有一个花州书院在这里面。那么这时候的范仲淹啊出场了，他呢这时候已经身患了重病，但是呢他还是勉强了起身。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送信的人来了。谁送来的信呢？是他的好朋友滕子京从巴陵郡送来的。那么范仲淹看了一下这个信啊，这个信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滕子京到了巴陵郡之后所主要做的一些事情，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重修了岳阳楼。那么呢就请他范仲淹为这件事情给写篇文章吧。可是当时范仲淹不在巴陵郡啊，没看见这些啊，怎么办呢？滕子京在信后边呢附了一幅画，哎，把这个当时这个情景画在上面，让他对着画来写。范仲淹打开这画啊，就看啊，八百里洞庭啊，然后呢，巍峨的岳阳楼。那么看了这画呢，他这一生的故事啊，就历历在目。他就想到了他当年在最早的时候，他父亲范雍早亡，他呢就随母改嫁进了常山朱家，他改名叫了朱越，那段寄人篱下的岁月。他又想起了呢少年时他在应天府求学寒窗苦读，那立下了兼济天下的抱负。他想起了26岁的时候他终于金榜得中，开始了宦海生涯。他想起了在泰州为官时候修筑海堤治理水患造福百姓的壮举。他还想起了自己不惧触怒天子三次秉公直言三次因之被贬的曲折经历。他更想起了在西北大漠对阵西夏铁骑屡战屡胜威震敌胆的豪迈。他更记起了三年前天章阁问策，他提出庆历新政，为仁宗皇帝设计了拯救这个国家的方略。他当然还不会忘记一年前因小人诬陷朋党之争，他只得自求外放，庆历新政无疾而终。他还会记得到邓州后他修览秀亭筑春风阁造百花洲立花洲书院使邓州文风大兴的这样一种善举。那么想了他这一生的经历，我觉得用四个字他可以概括，叫无愧天地。那么想罢这些，他提起笔来岳阳楼记一挥而就写下了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么这些篇目里背后的这些故事您都会在这个课上讲给孩子们听。 对，这就是我的教学方法。 我觉得对于这么大的孩子他会比较容易接受，要不然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对， 如果把这些背后的故事都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可能就会很理解，然后很容易去带入进去。那您觉得像这种教学的方式哈，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因为一开始我是看到堂堂您面对面两个人在读，后来发现身边多了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读，是吧？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然后也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 对对对，实际上啊。他们就说哎，现在看见你要不然开个私塾吧。哎，但是我觉得我所欣赏的还不是私塾那种形式，我觉得私塾的那种形式带是单向的一种灌输。我其实真到我的课堂上，其实并不只是我在讲，我始终要强调着跟他们的一种互动。我喜的理想的状态是那所谓的交相问难。我希望他们能够质疑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刚才就说讲这个岳阳楼记的时候，我讲到了说这个古时候的人不直呼其名，那直呼其名是骂人，那所以他叫范仲淹管他叫滕子京，他不叫他滕宗亮。但是我接着讲的时候我就说哎滕宗亮怎么怎么着，唐僧就问我说那您这不是骂人的吗？我说我是现代人，我不用遵守他古代人的那个规矩。

人们都称他为高常侍，因为他的官职是什么？是渤海县侯啊，散骑常侍啊，散骑常侍或者是啊。盛唐中国诗歌发展流派众多啊，诗派众多啊，其中有山水田园诗，还有什么边塞诗，这两大派它是特殊。所以高适就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人，他和岑参并举，号称是岑高。那么边塞诗啊，实际上我们说唐朝人很有意思，喜欢捉对说人，王孟啊、李杜啊、岑高，可实际上这些人往往差异很大。岑参呢写边塞诗，那是个军中记者，到过西北戍边塞，所以他写景写得真切不抽象，而且是见过的，没见过就写不出来。比如说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句子你不到过西北你写不出来。所以他是个记者型的军中记者，尽管高适到过河北和冀北这一带来观察，但是他的诗啊，在立意。什么叫在立意呢？他对这种边战无休无止的边战表示反对，所以他的诗是什么呢？更多的是遵循了我们中国自《诗经》以来写边塞诗这个传统，不用到边塞，有些他也能写。所以他是一个在立意上更胜一筹的。当然我们说不是说他那诗写的不好啊，是他不是以生活的亲历为啊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不是啊。所以他写《燕歌行》写的很好，但是《燕歌行》实际上你把它放到西北放到东北可能都可以啊。我们说就景物来说，高适这个人呢跟岑参还不太一样，或者说他跟其他诗人李白杜甫不太一样的是什么？这个人能做官。高适是在景县，河北景县，这是魏晋南北朝有一个望族高适，渤海高家啊，出了不少人。而高适这个人所以能做官，注意他跟他胸襟气度有关系，他从小就有一种对功名有一种追求，从他的诗里边就看到他的诗不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个气概啊，有点心怀天下的那种范儿，有点像曹孟德，有点像江淹。江淹这个人有个特点，早期政治不得志，诗文写得好，后来一得志写不出来了，所以江郎才尽。这个高适的诗到了他做到节度使，做到刺史，实际上他好事也就少了。另外那个气息还有点汉子气的那种啊，那种壮大之气的啊，那种宏阔之气，这也是高适的一个特点。我们说他是个盛唐诗人，在高适的生涯当中啊，早年到处游历不得志，在游历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是被记载在文学史上的，就是他和谁啊，他和几个盛唐的大诗人，有谁呢？有李白、杜甫。在哪？在什么时候？在天宝三年，就是唐玄宗两个年号，开元、天宝啊。天宝再往后发展，发展到最后就出了安史之乱了，就是后半段，是唐玄宗的后半段，在天宝时期他们相见。这些诗人在哪儿呢？在商丘见面，还留下了诗啊，这是文坛佳话啊。这些诗人我们遥想当年啊，你得有一个李白就够了，一个杜甫，他们都相见了啊，都有着很大成绩的诗人们在一起见面啊，那个时候啊，天地应该换出来奇妙的光彩。这是早年，后来呀，他也当了官了，就他也是通过什么？他也是通过有人推荐，他50岁，他中举了。我们说《三字经》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高适这个人呐，他也是他在官场，他在仕途当中，他是晚成，50岁入仕，啊，入仕以后呢，按照唐朝的这个规矩啊，就要先做地方。唐宋都有这个特点，你科举考试了，你一个读书人，你得经历一下政治现实。我们下面要谈的这首诗《别董大》，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诗。 那么这首诗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们来看这个题，叫别董大。唐朝人有个习惯，喜欢用排行称呼人，这是一种尊称。这个董大在家里边大概应该是排第一，一个爷爷一爷之孙，他排第一或者在这个家族里边他排第一，叫董大。这个人是谁啊？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个琴师。这个人叫什么呢？叫董廷兰董大叫董廷兰。这个琴师，我们知道中国的音乐在隋唐，就是南北朝结束的时候，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古老的雅乐传统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冲击，一种新起的燕乐。这个燕乐啊，就说起来就是可以代表，就是当时南北朝融民族融合，从西域来的一些什么新乐崛起。比方说我们中国古代，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论是琴还是筝，都是躺着弹，咚咚。但是有一种琴我们今天还有，胡琴。不论是我们汉民族使用的京胡、二胡、板胡，还是比如兄弟民族那大马头琴一拉，就是那个东西竖着拉。注意，这都属于当时的胡乐器，还有一些小喇叭甚至琵琶，这都属于胡乐。所以当时在长安，注意，长安城当时是个国际性大都会像什么秋思乐就是西域来的这些乐非常流行，是当时的流行乐。所以这个董大呀，他弹琴的所以就有点不太受欢迎。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看电视剧京戏，你不论是梅老板唱的还是马老板唱的，大家一概不看不听所以这样的话就有点落寞这是董大。这首诗呢是写在747年的冬天，正是天宝六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这首诗具体背景有一件事情，就是房管有一个吏部尚书房管跟唐玄宗闹了别扭，被贬出去了。董廷兰是谁？董廷兰是房管的门客，也就是他们家里养的乐人，而这个人实际上很出名。虽然他就像我们今天京戏不太流行，但是京戏有些角儿还是很出名的。但是整体上就是这么一部，不如一个流行歌手在首都体育馆这么一唱一晚上不如那个。所以董廷兰在房管家，这个时候呢因为房管被贬出朝，要到外地去，董廷兰也得要离开长安。也就是这年冬天，高适和这个董在当时的隋阳见面了。这个隋阳如果大家熟悉韩愈的张忠逞传后续，就是今天的商丘，那曾打到了后来打过一个生死之战打过一场对朝廷而言是生死战之战的战争。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在商丘这一带他们见了面，写了别董大我们了解什么？了解他这个背景，这首诗就好办了。他怎么写你面对是这样一个人，他有很高的造诣，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基本功非常好，论造诣很好，但是不流行，落寞，这是其一。其二，他的主人遭了贬，政治上他的主人遭了殃，所以这是双重晦气。所以董大的心情可以理解。那么这首诗的格调也就要从这个董大的心情入手。 说到边塞诗，我们会自然想到高适，壮大雄阔的气势是他的诗歌特点，也是他边塞风情的传神体现。因身处盛唐，高适的边塞诗洋溢着以天下为己任、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和豪侠的个性，使高适的边塞诗更加的风骨凛然。苍凉的边塞，悲壮的送别，是边塞诗的典型画面。那么在这首送别友人的千古佳作中，高适是如何与知己董廷兰道别的呢？ 我们读呢也就从这个背景切进去，这个诗就好吧。上了一句，千里黄云白日曛，这个曛 啊，熏什么意思？就是颜日光微茫，光不强烈叫熏。那么千里的黄云，满是云彩，黄云，我们想想，是白天的云，是被昏暗的阳光照射的云啊。当然这个黄云不是我们这个黄雾四散，不是我们这个雾霾啊，它就是被阳光照啊，不是充分的阳光照，黄云。或者说下边这个熏为什么微茫呢？或者是由黄云遮盖的，都是可以理解的。总而言之，它用了一个什么千里到处这种云彩，这种云彩不是黑云，注意黑云太暗了，说白云，白云太明亮了啊，用黄云啊，就是阴沉，这天呐不是那么好，就把这个氛围就写出来了。这个黄云这两个字，这个颜色，用颜色来渲染这种氛围，这是用得很好的。注意它不是很冷啊，不是千里黄云白日熏。唐王朝啊，到了天宝时期，虽然还是一个很强盛，但是矛盾重重，总之政治上不如人意的事情越来越多啊，所以整个的把这个氛围啊造就出来，就瞄出来了。北风吹雁雪纷纷，北风，这就是北方情况，一到了冬天在北方南风很少啊，实际上南方长江下游可能也是这样，不然的话就没有传说中诸葛亮借东风了。所以这个到了北方，这是冬天的气息啊，冬天特有的情景。吹雁，雁就是大雁，候鸟。这个雁在北风吹雁，就把雁在北风中那种寒风中飞的那种挣扎状就写出来了。古诗当中用这种飞鸟，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经常用飞鸟沿着西风飞来写内心情绪啊，写着情绪的那种字，那种波动，这是一个常有的意象啊。但是这儿呢它有变化，叫吹雁，它不是吹一般的鸟，大雁，不是小鸟。说到雁这个鸟啊，它有点像野鸭子，中国古代很多诗涉猎叫打雁，今天还说打雁被雁牵了眼啊，还有这种话。雁随着雁南飞雁北飞，中国古代啊就是拿那个带有线头挂着的那个什么啊，那种簪啊，它叫翼射。因为雁大，箭头打上它以后呢，它飞个几里你哪找啊，所以带个绳，这就是那个飞鸟啊。但关于雁在中国诗歌的诗经中出现的很多，后来是都代表大雁，代表时令啊。这儿写的这个呀倒不是很强调时令，就强调一种很大的鸟在天空中飞得很艰难。因为什么？北风在吹，到处是雪。哎，这下一句这情形就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回头再去理解什么，理解这个黄云也就通顺了。哎，这是阴云密布啊啊，是什么？是在下雪。所以把这个整个的景象啊，送别的这种场景的前面这个氛围变得很足。那么莫愁前路无知己，莫愁啊就是不要担心往前走不会遇到知己啊。这个知音知己啊，我们过去有钟子期啊，有子期伯牙啊，俞伯牙钟子期，就是这就是到了第三句，跟我们前面背景就连得很紧了。你现在失了主人，另外你的技术，你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哈，知音者少，但是德不孤必有邻啊，这个世界不会很绝望啊，哪怕了解你的人很少，但是终会有人欣赏你的技艺，这就是希望啊。前边那写黄云啊，写北风吹雁，写得很压抑，那怎么办？莫愁前路无知己，写到最后两句的时候，注意高适的气概出来了。尽管环境是那么不好，但是终会有出路。注意，这就是什么？这种气概，这个是符合什么？符合高适这个人的性情的，也符合一般唐代人的这种情形。后边这两句啊，他是在一种阴沉的局面中要看到前途光明， 尽管这个你现在情形不好，但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话就有点鼓励和非常积极啊。你努力吧，你坚持住，坚持住，你这种艺术早晚，注意啊，不是说现在天下都认识你，是你不断的坚持，你不断的坚持你的艺术，将来早晚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你啊。所以天下谁人不识君啊，这话就是最后很让昂扬啊，一种很热烈的昂扬。 漫天的乌云，西沉的落日，旷野苍凉，凛冽的北风中，孤寂的大雁与纷纷寒雪一同飞舞挣扎着，这日暮风雪中的送别该是如何的凄凉压抑。然而诗人笔锋一转，一扫缠绵幽怨的离别老调，道出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临别赠言。心存坚定的信念，就一定不会孤独地面对远方。诗人以开阔豁达的胸襟，慷慨激昂的语调，表达了对友人的祝福。那么后人对高适的诗歌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这和前边什么，和前边那种浓墨重彩的写黄云写雪，这是相配的，情绪最后很热烈啊，所以冷中最后透出的热量，就是像什么冬雪下了以后有一种温泉咕嘟咕嘟冒，最后融化了一片，这种情形，这个内在的力量源于这种热量啊，勉励人呐 啊这样一个诗篇。我记得我们在大学毕业呀、啊、或者说嘛啊，或者是一些分别的时候，哎，大家互相留言呢、啊、那会儿实行那个东西，你拿一个笔记本，我拿一个笔记本，大家留言，写的多的就是这首诗啊，分配了，有的是不如意，有的如意，有的不如意，不如意的写这个诗特别合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啊，天下谁人不识君，那是未来，你好好干，坚持住，一定是如此啊，它是未来充满希望，就昂扬啊，前面压抑，后面昂扬，形成了这个诗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这个高适的诗啊，前人呢读他的诗评价，你像这个在唐代人呢，什么选唐诗，就有一个叫殷帆的啊，他选他这个《和月英灵集》啊，现在这个书印出来了啊，说多胸臆兼有气骨。他不是做这个小女孩那种温婉，那种曲委婉的，你岑参是比较委婉的，高适有话直说，胸臆，但是他有骨气，所以他这种直说就不白，就显示这种特有的一种悍霸之气，悍劲之气。这是殷帆对他的这个评价。另外《唐诗纪事》里说以气质自高，人的格调实际上最终格调趣味决定你的艺术短长。有才华，格调高，诗怎么写都是不错的啊。你比如像曹孟德，有些诗就跟他的这种人生际遇、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有人说他幽烟老将，气韵雄沉，他首先是个幽烟老将，是北方老将，带着北方这种和硕之气啊。高适也是如此，他本身也是个北方人啊，和硕的那种正大清刚之气他都有，所以在他的诗里边就经常体现出来。所以还有人说他的歌硕气纵横，壮心落落，这个都不是说他的某些诗是他那个整体气质，是一种北方汉子的那种有大志向的大心胸的北方汉子的基本格调，这些是他在唐诗中，在边塞诗中卓尔不群啊，能够树立自己的诗歌大旗。好，关于这首诗呢，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独。